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嚟啊！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好，咁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睇第二节嘅合众为色啦。咁啱啱都继续讲紧呢个有关中国同埋呢个世界嘅国际关系嘅问题啦。 系啊， 咁就好啦，我哋继续。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就系、倘若啊，真系倘若啊，即系沙盘推演咁样倾下啦。即系倘若今时今日中国有冇本钱？好像当年慈禧咁样向全世界宣战啊！ 当年都冇本钱嘅，其实， 但系都可以照做。 系啊，咩唔系？你首先，其实你呢个问题咧，嗰个前设其实有问题。其实慈禧都冇本钱向世界宣战，但系慈禧系一个，但系慈禧系一个唔识国际关系，或者系一个封闭喺宫，即系清深宫之中太耐。 但系你要做唔做到先？ 对唔同国家宣战， 即系嗱，睇翻中共嘅架构，其实中共军权系喺呢一个唔同嘅地方度噶嘛，即系唔系。即係當然有一大部分係集中喺習大大手上邊啦，即係成日即係我上網睇嗰啲嘢咧，成日都講 嗰啲古仔啊， 係係係啊，成日都講話其實唔同地區都會有自己嘅 軍區咯， 軍區噶嘛，咁佢向其他即係譬如話習大大今日講啦，中國我而家向日本宣戰，我而家要打你啦咁樣，咁係咪全部都一定會必然地去響應咧？ 唔知喎、 都話沙盤推演下。 咁有啲人就話有啲人就話其實習近平佢而家都未完全掌握到所謂軍權嘅咁所以其實佢係清洗緊嘅，或者係安插緊自己黨羽嘅。咁但係有一點係肯定嘅，就係會唔會就係話中國黐線到真係對真係發對外發動戰爭，然後舉國上下就會狂熱，跟住就跟住 我覺得唔 參戰咧？咁呢一點其實係我會覺得係好質疑嘅。第一點就係、究竟中國人即係佢有冇從一個客觀嘅角度去講啦？如果佢發動戰爭嘅話，咁究竟中國人會點睇咧？中國人係咪會好全心全意咁支持，或者甚至係會即係主動去參軍呢？定係好似個個就係、走佬咧、逃難咧，或者係有資產嗰啲就 再唔係就係自己 走去， 即係譬如話廣東省就講出嚟話，我哋係唔會向你宣戰嘅，唔好打 嗰啲軍區就唔會咩咩，就唔去咩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就係打打下打到中期唔夠打，發覺 咁然後就唉。 其實唔使發，以今時今日嘅科技，你話當年清朝啲人蠢得滯就話啫。但以今時今日科技，應該唔會打到一半至發覺唔夠打咯。 唔會，即係 應該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唔夠打。 唔係，如果你問我咧，我會覺得開始嘅時候咧會係威係勢，或者啲軍頭真係因為。大话讲一百次咧，咁佢系会令到自己自满，即系好似毛泽东咁，个个都话你，哇，毛主席好英明啊，毛主席好犀利啊，毛主席系中国嘅大救星啊，佢听得多呢啲咁样嘅拍马屁嘅说话，佢当咗真吓，咁、啊、所以我你唔能够排除就系有啲军头或者系有啲亲习近平嘅派系嘅军佬真系会打嘅，咁但系喺我的角度嚟讲就系你一系你就打嘢。你不要有半點的頹勢或者輸，你輸就一定解體的， 我覺得解體的可能性實在太大， 就或者軍閥割據的，即我會覺得是很大機會的，即現代中國，即這一刻的 moment 的中國，究竟它將來的出路是怎樣，沒有出路的，即很簡單而已，即中國有沒有將來，沒有將來的、啊、它那個將來怎樣呢，都是滅國的，或者亡国啦，点样亡国法就系好多个可能性嘅，一系你就喺沉默之中亡国，即系你自己 默默地，即系好似当年周朝咁样消失咗， 即系默默地你经济慢慢系收缩啦，咁然后你唔再系世界工厂，或者你嘅影响力慢慢系消退啦，咁然后你就收皮，一系你就谂住系喺呢一个沉默中爆发。咁、啊、你就玩呢、這、一个民族主义话又好，军国主义又好，主动挑起战争，跟住就分散注意力，諗住可以咁样就可以继续系维持到嘅政权都好，亦都系会收皮嘅、啊。因为你一定系唔够人打嘅，呢、啊這个赌咩都得，赌咩都得系一定唔够人打嘅。一、啊、系你就即呢个有一个有可能性嘅就系、是、中国民变，咁然后就推翻咗，跟住陷入内乱又得。啊、即系你要点死法呢是千奇百趣的，是这个五花八门的，但个结果就得一个，就是死路一条。即系中国的将来，我可以话就系冇将来，一定是要重新洗牌的。我觉得如果中喺一个身处在中国地区的人，如果想有一个似翻啲人的生活啦，或者是有翻一个人的尊严，就一定是要分裂或者是洗牌的。絕對不會即係掛住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名號，或者維持現有體制，你係活得有一個出路喺度，我係唔相信呢樣嘢。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講呢啲咁多，就係、是、香港究竟會喺一個叫做而家呢一個中國對世界關係局勢點樣自處，同埋將來係中國如果一旦係發生呢一個收皮嘅時候，又係點樣應對？即係我哋而家就係準備緊呢啲啊嘛，係嘛？即係大家會覺得。即大家会好多人就会批评或者问我哋啊，究竟点独立啊？你有冇条件独立啊？你有冇水啊？你有冇粮？啲、啊、水粮呢啲我真系讲到沉我。 做街站嘅时候问得最多就系你冇水饮尿啊咁样。 即我系唔使讲，我系好讨厌讲呢啲嘢，即系一水呢啲咧吓。香港的水塘咧，雖然即香港的水塘總容量係唔係的確係唔夠，俾香港人係完全自給自足嘅，但係都夠俾香港人頂150幾日嘅，即係睇呢一個統計處嘅數據。 而且其實呢幾年水務處係不斷喺水塘度放水，即係佢唔用水塘入面啲水，即係滿咗你咪放咗佢咯，倒落大海咯咁樣。 咁樣啊？ 係啊。之前有報告出咗嚟， 即其實我哋都 OK 喎啲水， 即其實啲水係滿咗嘅，即或者夠嘅，但係佢就覺得啊，咁我咪唔用，咪放緊啲水咯，係咪放緊？ 係因為啲東江屎水就要錢賣嘅， 咁梗係用咗屎水先。 係啦，咁樣樣嚇。咁但係就算係冇咗水都好，你都有海水化淡啊嘛，係咪？再唔係嘅。咁你咪再奢侈啲咯，運水咯，去其他國家買啲樽裝水翻，我一樣得噶，嚇、啊，雖然貴好多，係嘛？即係辦法一定有嘅， 辦法準備困難多， 係冇錯，你有錢你就有得解決問題。我唔相信香港作為一個咁有錢嘅地方，雖然啲錢係，雖然財富係高度集中啦，啊，或者係啲財富其實就係、是 富有就富有在个政府，唔系富有在啲人啦，都好啦。其实系有解决方法， 系有解决方法。 粮咁啊，唔使讲啦，吓，即系食粮个粮，唔系冲粮个粮，吓就一定。 香港其实大部分嘅食物都系入口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即系譬如米嘅话，都已经唔系中国，你冇饭食啊。咁饭其实我大家都多数人都食泰国米同越南米嘅。 是啊，是啊，我近排想转食日本米添。 系、啊，但系你就算行入百佳都冇边只米你系可以拣得落手嗰只叫中国米嘅，即系你冇中国米拣。 有嘅咩？我好似 有 咩？ 有 中国，即系去百佳嗰啲。 我印象中你百佳可能好难搵到中国米，但系可能去到士多嗰啲地方你就可以搵到中国米。 系啊，所以即系你会见得到，其实中国粮食。對於香港的影響其實很小。 然後我印象中嗰陣搞街站的時候，有個人就因為我哋係街市門口搞嘛， 我記得，我記得， 係喺街市門口搞。然後有個就問你哋食啲咩，我就話不如我同你一起行入街市入邊，睇下邊樣嘢係嚟自即係邊嚟自中國嘅嘢多唔多。然後隔離前面就係個生果，我話你問下嗰檔生果有幾多係嚟自中國的。 咁然後咧？ 然後個生果檔嘅店主咪係咁喺度笑咯。 是啊， 系啊， 哦，咁你都几串喎、啊啊，但系都答得几好啊。 咁系真系啊嘛，因为我话你食苹果，你系食富士苹果、美国苹果定系中国苹果？然之后佢话佢就死死地气点答我日本苹果。 哇，咁崇洋媚外啊！呢啲系汉奸走狗卖国贼。 其实有时候即系、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会好。咁样喺度沟通，但系 因为呢啲系方言嚟啊嘛，即系因为大家喺一个叫做中共或者港共嘅宣传机器嘅洗脑底下，就会第一个直觉就会觉得系一定要。 但系最大嘅问题系最不耻嘅就系佢哋系用住外国嘅嘢，然之后话你会唔够咯， 系咯。咁其實個事實唔係咁啊嘛，大家都知道嘛，即係糧食呢啲唔需要太多講啦，即係七成幾係外國，兩成幾先至係中國啊嗰啲。其實兩成幾入邊其實好多都係所謂嗰啲活豬活牛嗰啲嚟嘅。咁你唔食新鮮豬肉會唔會死啊？ 或者你就算係新鮮豬肉嘅，咁可能即日劏完喺台灣運過嚟都 OK 啫。 咁、哦、就成本會高啲嘅。 咁你冇辦法啦。 嚇、啊，係啦，咁即 這樣咯， 都係咁樣啦，辦法總比困難多。係， 總有得食㗎。 係啊，其實即係香港嗰啲雞咧，即係香港真係嗰啲雞咧，係比大陸 有咩唔係真係？ 即係比大陸嗰啲雞咧，其實係搞得好慘嘅，因為大陸啲雞好多病㗎嘛。 然之後每一次一有病就搞到香港啲雞都唔賣。係 啊，香港啲雞都要殺曬。 因為大家一齊喺長沙灣度住㗎嘛。 係啊，咁啊唔係好啊，咁啊就即係。即系你唔能够，即系浪费咗啲鸡咯，你又食唔到佢哋，系啦。所以即系其实喺粮水方面，我觉得系完全唔需要担心的，真系嘅。即系我会觉得粮水方面完全唔使担心。甚至系会有人话，咁你点样依赖即系中国啊？唔系，即系香港其实经济好依赖中国啊？点点点点？ 咁我觉得呢一个事实上系。呢几年或者呢十几年嚟，港共政府不断嘅政策导致香港嘅经济不断个重心移向呢一个。 呢个系其中一点啦、啊。另外一点就系、是、经济呢样嘢系有偿代价嚟噶嘛。即系咩为之经济？就系你譬如提供货物俾我，俾钱你。喂，大佬有俾钱噶嘛哥？即系唔好话经济依赖，你明唔明啊？依赖呢个字系用错咗啊！你话有频繁嘅活动，呢个系啱嘅，即系彼此之间都有付出咧嘛。即系虽然中国系俾啲有毒嘅 cheap 鸡货你俾钱 去买，仲要俾几贵下。 系啊，咁但系你唔会话中国唔供应俾你，你就会世界末日啊 ，the end of the day 啊，跟住你经济会停摆啊，跟住就会直插唔知几多点啊？呢啲其实系冇可能发生噶嘛。你咪揾其他市場，好簡單嘅，即係嗰啲咁樣嘅的士咁樣啦，即係近排的士就想發多啲牌啊嘛，咁然後佢就唔得啊，咁樣你會 你今日包圍正種洗車咯， 係啊，你咁樣做咧係會扼殺同業嘅生計啊，會 其實最主要都係嗰堆炒車牌嘅人， 係啊，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其实早一两年喺度话尖中嗰啲人，虽然尖中冇发生过啦，但系佢闹尖中废青就系话佢哋搞事啊，阻路啊，或者对一啲叫做或者系佢哋就某啲议题就话，你有竞争力惊咩争啫？ 我一啲的士商会好似有讲过呢句嘢，咁同样嘅道理啊，你有竞争力实惊咩争啫？咪呢样嘢系 apply 去好多个行业嗰度啊嘛，即系啲人经常就系闹啲后生仔八九十后，喂你有竞争力，你有竞争力惊咩争啫？喂，同样嘅道理，喂你而家唔依赖中国，如果你哋个行业 ，for example 金融业或者旅游业。或者是酒店業，你是有競爭力的，那你怕什麼爭啫？怕什麼在國際市場那裡爭啫？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地方來的。 或者就算真的真的你說略順的，那你就到時候做好它咯。 這個是啦，那另外即我想說， 你經常說獅子山的精神，那到時候你沒得所謂依靠中國， 是啦，那你就辛苦一點咯， 要辛苦一點咯，要 辛苦一點咯，一起 找個其他咯， 同舟共濟咯，是啦，即他們在這個 地方你就不同舟共濟， 是啦，他這些時間他又不會跟你說黐線，即當然啦，屌這些國都會屈辱嘛，大佬啊，怎會跟他們說這些啊，這些只不過即系呢啲系上咗岸嘅老屎忽，对啲仲喺苦海游水嘅后生仔讲嘅风凉说话嚟嘅，吓、啊，即系佢永远唔会对，即系你损害到佢利益，佢就唔会同你讲，啊，我哋有竞争力啊，我哋有料 quality 嘅，咁咪可以 compensate 翻，即系弥补翻冇咗中国嗰一 part 咯，去搵第二啲市场咯。喂，大佬一样得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讲到自己，你咁样教。或者咁樣訓斥啲後生仔話你要有競爭力啊，你要係積極啲啊，後生仔我俾即係叫你 O T， 係俾呢個學習機會你 啊，係啊，咁你而家 俾錢我已經最好 啦。係啊，咁而家叫你唔好依賴中國，其實就係俾一個 challenge 你，令到係你學更加多嘅嘢嘛。 你臨老嘅時候我都仲俾你挑戰自己。 係啊，喺國際社會度學新嘢喎、啊。 係咯， 係完全係啱嘅呢樣嘢係真係，即係用翻佢嘅邏輯就係話有競爭。力和要 keep 住進修自己，係呢樣嘢係冇問題的。如果係咁樣嘅， 世界係不斷變噶啦。 係啊，咁你全球化，咁唔係中國化啊嘛，係咪？係咯，咁你咪揾下其他市場，即係咁解啊嘛。即係係啦，即係唔需要就係、是，即係我係好奇怪就係話點解講到好似香港冇中國會世界末日 ，the end of the day 會死咁樣樣嚇？唔、啊、會啊嘛。同埋老實講，佢係中國係即係。焗住系要俾啲生意你啦，咁你谂下喺中国境内，中国境内啊，有边一个地方系可以俾你咁样转移资产啊，或者系能够系吸引 佢成日都话上海啊， 吸引呢、這、一个诶、国际嘅融资啊、投资啊、注资啊，系嘛？咪上海咯，你咪讲上海咯，即系你方话讲一百遍，听嗰啲人可能会。即系听嗰啲人会觉得系真啊，但系嗰个事实系永远都唔会变啊嘛，系咪？事实系唔会变噶嘛，即系唔会俾你讲一百次咁个事实哦，客观嘅事实就会变咗，唔会噶吓。那个问题就系香港依然系领先呢一个上海几亿条街啊嘛，系嘛？即系唔系讲紧就 唔系咁讲噶，大陆嗰啲咩社科院嗰啲。报告讲、 啊、 香港连深圳都输噶， 系 啊，但系就香港就变咗世界大星，香港系世界第一啫嘛、啊。我唔知道， 中国系唔知七十几， 系我唔知道，即系佢排第一嗰个可能系可能喺世界排名系第零位啦，或者系负一啊咁样，我唔知啊，即系啲 ranking 嘅嘢咧，好吊诡啦。咁但系香港就系值钱在嘅地方，唔系话有好多港楼可以俾你。可以俾你任意低價咁樣自奴役啦，咁呢一點係真嘅，都其中一個優勢嚟咧，就係可以俾你咁，即係有好多港澳係俾你奴役啦。咁另外一點就係最值錢係普通法啊嘛 ，common law 啊嘛，大佬，即係講過好多次嘅，即係好多國家，即係你喺一個叫做東亞嘅喺一个咁样嘅东南亚嘅地方，你揾一个真系真真正正系讲紧系可以同英美法制接轨嘅普通法嘅国家或者地区，你好难揾到啊嘛！最讲紧系真系 practice 得好、啊，系真系 orthodox 啊，即系一个纯正正宗嘅一个 common law system， 你系得香港噶嘛？香港嘅地理位置咧，仲有其实香港系其实有一个天然嘅深水港。维多利亚港虽然俾班扑街系咁填海啦， 填到唔深啊， 系 啊， 啊，其实香港系好多优势，佢个地理位置优势，佢有一个 common law system， 同埋佢喺一个叫做所谓政治上或者系一啲叫利益关系上咧，其实同中国 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令到中国其实是很 hesitate 或者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去所谓镇压香港。就是为什么香即但是你怎样解释，就是说中国能够在过往这么久的时间是不断这样游览香港人的地方，就是香港人 是麻木了嘛，他是太过害怕，太过不敢反抗嘛，因为他是将很多过往在中国大陆发生入面的一些叫做所谓镇压事件，或者是一些叫做中国出动解放军、血腥屠杀或者镇压的事太过害怕，太过铭记在脑里面，或者他本身其实有很多香港的老一辈其实是经历过一些叫做中国的政治灾难，所以走难下来，所以很害怕，觉得不应该即面对共产党是打不赢的、很害怕，所以举手投降，所以就令到香港在过往那么多年十九年时间是生活得那么痛苦的原因之一啦，可能是即我觉得。但是好像我们刚刚即讲过那么多东西，其实香港是不需要害怕，即香港起码是在一个理性 的一个的这样的思考底下，其实很多筹码先。即他习大大会不会有一刻丧失了理智，然后不跟 向全世界宣战？ 是啦，咁咁但系如果他丧失了理智嘅话，咁佢究竟你反唔反抗佢都会 跟呢？ 唔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他跟呢一个咁样嘅谂逻辑或者系一个叫做、理性嘅思考就最好啦。但系如果他唔跟嘅话，你唔反抗佢都会做鸠你噶啦，系咪先？话明丧失了理智嘛，丧失了理智，咁就算你举手投降或者张开双腿，或者张开双腿，佢一样系会屠杀或者镇压你噶，系咪先？喂，讲明丧失理智啊嘛，系咪？仲如果佢系，如果佢唔系咯，即系你丧失咗理智，你就好，你就讲咩都得噶，其实真系，系咪？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正常人或者有理性嘅人，或者系唔好话理性啊，作为一个处于生死存亡嘅一群人，你点样都系要反抗噶啦。咁你唔反抗就系死，系嘛？虽然我反抗可能都系会死，但 系我反抗过，有一线嘅生机。 系啊，我觉得赌得过，系嘛？即系所以好多人问香港点独立，点独立或者你。即其实那些人牵单阿张达就系话，喂大佬，即系独唔独立得到先？即系嗰、那个， 即系你俾 唔系你计个数出嚟个， 而家赔率即系99%， 系啊， 而家系你赔到1.99%，你起码降到去1.3%咁我度去啦。 系啊，咁就买得过啦，虽然都系奀啲啊，咁 都奀啲啊， 系嘛？即系喂大佬啊，呢、這个世界。有實賭實贏嘅賭局嘅咩？真係難得講冇噶嘛。 咁但係 咁，如果你覺得呢一刻 你就一定輸咯。 咪同埋個賠率可以變噶嘛？係咪？即係等於你一隻啱啊一隻黑馬咁樣樣，冇人知道你 train 過嗰只黑馬，佢可能嗰、那個可能佢表現又好啲，係咪？然後你俾啲好嘅嘢食佢，好嘅飼養佢，可能佢又大隻咗，或者跑得快隻咗。 阿天其實同埋阿天同埋。即我以前都成日都喺度讲，就系话，有啲嘢咧系你如果要去做嘅话，你系谂去做定应该做定唔应该做，而唔系去谂话点样做得好，如果做唔即系点样做到，如果做唔到嘅话，啊咁我就唔去做啦咁样。咁其实唔 make sense 啊嘛，因为成日都讲，如果你认为嗰样嘢去做系应该要去做嘅话，咁你就系去创造令佢做到嘅唔同嘅环境啊、机会啊、际遇啊咁样嘅嘢。 系啊，你而家系创造紧条件啊嘛，大佬。你觉得冇条件咪去创造咯？冇人话唔俾你创造啊嘛，亦都冇人讲过话条件系唔可能创造出嚟啊嘛。是不是这一刻就是大家 要盡了力或者努力过，你觉得真的问心无愧，或者觉得我自己真的有条件可以移民走佬，我不想揽着一起死的，但我盡了力，我真的觉得没有这条件，我不作任何的评论，但是一个人即其他人对你的评价，他们自己心里会有 他们对你的评价，你这样走了去。咁但系我想讲就系你香港人其实就系与其系嘥浪费时间系去好 depress 系去怨天尤人，咁你不如尝试下制造或者创造咗一啲条件出嚟先，然后大家一齐努力系去搞独立咯，系咪？就系咁简单啫嘛，即系条件就系创造出嚟嘅，即系当你 即到你有一张好牌喺手啦，咁你都要有一个万全准备啊，系咪先？系咪？即到时候好难讲喎，你一个 moment 嚟咗，系咪？即话唔定中国即可能听日就自爆嘅，咁你都要有条件啦，你都要有 preparation 啦，去准备啊，去应对呢样嘢。况且呢个系一个历史偶然，呢个系一个历史上必然嘅偶然性嚟，定系偶然嘅必然性？ 必然性 唔知道啦。咁但系其实中国嘅瓦解或者中国会出现出状况啊，或者瓦解或者系衰落呢样嘢，系喺我哋有生可见嘅将来系必然会发生。我即系好，我系确信呢样，必然系会发生。我觉得中国嘅衰落或者灭亡，所以香港其实。呢一刻你就要盡你自己嘅能力去準備咯，你覺得冇條件咪創造咯，係嘛？你創造完啦，咁你咪硬硬腳等時機咯，或者自己做個時機出嚟，咁樣係嘛？即係冇人係，即係唔好 FF 就係美帝會聽日會派架，會派第七艦隊， 就停喺維多利亞港 啊！係啊，跟住就美軍就攻入去呢一個禮賓府，生擒梁振英，攻決佢啊，公眾處決佢。咁呢啲係就難啲發生，我唔敢話冇機會發生，難啲發生嘅。但係更加有可能發生嘅就係你呢一刻做好萬全準備，創造條件，然後到個 timing 一嚟就即刻做嘢啦，咁樣就係個機會就大好多啦。系嘛？即系美帝或者系其他国家嘅军事援助唔系无偿嘅，咁你 convince 到佢，或者系你创造到啲嘢，你觉而令佢哋觉得香港其实都有价值啦，咁可以帮下，咁咪有咯，咁咪即系八国联军之役会唔会重现？就系、是、咪要提多次要交咩啊？ 唔使啦， 唔使啊。 咁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其实今集都讲咗唔少骨。我哋自己推演咗唔少好多嘅嘢，有聽眾話 FF 咯， 有聽眾話 FF 真係太大啦。 邊度啊？係啊，真係。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要多思考，多去想像，多去 FF 先會見到未來有出路。如果唔係，香港而家嘅實際情況俾大家就太多絕望啦。咁但係就依然多謝啦，各位支持嚟呢個合作為寫作節目啦。咁希望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會再見到大家嘅。咁多謝大家。 嗯。